何时候我羡慕两个人的生活，用彼此的体温来抵挡心中寂寞，黑夜里都可以不软弱。当两个人的时候，想念一个人的自由，没有不确定时候，羡慕两个人的生活，用彼此的体温来抵挡心中寂寞，还有留在心口，还有留在以后我们的 技术的品质保证，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。 董酒一二。